声援朝鲜人民集会参加者16号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了书信。集会是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和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在平壤联合举办的。新闻指出，与要求世界和平、安全与共同繁荣的人类志向相反，朝鲜半岛局势日趋恶化，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了书信。集会是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和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在平壤联合举办的。新闻指出，与要求世界和平、安全与共同繁荣的人类志向相反，朝鲜半岛局势日趋恶化，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新闻揭露，朝鲜半岛局势尚未得到缓和，其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势力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继续干涉朝鲜问题。美国规避朝鲜的爱好和平建议，执意推行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为了实现卑鄙的对朝孤立扼杀目的，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继续盗用联合国的名义，而应把尊重主权国家和公正当作生命的联合国也追随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新闻强调，朝鲜进行核试爆、发射卫星和弹道火箭，这是主权国家堂堂的自卫权利。联合国宪章或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规定，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对朝制裁决议都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所炮制的不法无法的文书。新闻强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根据联合国谋求国际和平、安全与人类共同发展的宗旨取消对朝制裁。